宵的老公公。老公公卖的元宵，只要一块钱，就可以一篓筐一马车的取走。而小欢喜这个孩子，却一点也不贪心，只捡了十个，够吃就好。结果，每吃完十个，又有十个在碗里，最后还有十个金元宝。不会占便宜的人，得到的福报更多。高高的高山上，有一座小小的庙，庙里住了一位好老的老公公。元宵节到了，老公公用山洞里的泥土做成很好吃的元宵，洞里全是元宵，有100个元�宵，有1000个元宵，有10000个元宵，有100万个元宵，有1000万个元宵，有10000万个元宵。老公公的元宵好吃又便宜，给1块钱，爱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一个人给了1块钱，提走了1大篮。一个人给了1块钱，抬走了1大筐。有的用篮子提，有的用箩筐抬，有的用马车拉。每个人都想花最少的钱，拿走最多的元宵。有的人家里都是元宵，吃都吃不完。小欢喜排在最后面，洞里的元宵都卖完了。小欢喜在洞里捡别人掉下来的元宵，数一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给1块钱，买了10个元宵。1块钱买10个元宵，一家人吃得很快乐。可是吃完了10个元宵，碗里还有10个元宵，吃完了又有10个元宵，啊，最后还有10个闪闪发光的小元宝。元宵变元宝，1传10，10传100，村子里的人全都跑到小欢喜的家瞧一瞧金元宝。小欢喜拿着元宵变成的元宝，跑向山顶上喊着： 老公公，我要元宵，不能要元宝。 村子里的人知道元宵会变元宝，都跑到山洞里找金元宝。 结果没有元宵，没有元宝，连老公公也不见了。